者啊，他我们上那个楞严经之前，稍微先那个就闲话家常两句，可能再等一两分钟，应该还有几位同学，我再猜还会来。我以为 老师，我刚才听见那个明鸠仁波切在唱诵的时候，我想说以后你要帮我们上课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要这样唱诵啊？ 哎呀，我唱诵没用啊，可是我有把我另外一个仁波切，就像敏鸠仁波切那个持的那个咒啊，我已经把它录下来了，我请他帮我们那个录下来了，然后以后都会发给你们大家，就是我需要你们需要的东西我都帮你们准备好了，那个也就是跟敏鸠仁波切刚唱诵一模一样啊，那个到时候都会帮你们准备好。那个他刚刚在持咒的时候，哇，我这一直流眼泪，这个非常非常随喜啊，这个很开心啊。他今天讲这个 concept 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刚好今天人少，我觉得反而可以多讲一些啊。这个他说、啊、你要这个解决啊，现在在这个六道轮回的问题啊，他说你有三条路嘛。这个第一条路啊，就是你在这一世啊，你已经证得了证悟了。那举个例子好了，六祖慧能 ，right？ 他听了这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当下证悟，那后面就结束了、哦、他就等着这一世圆寂之后，他就基本上成佛了、哦、这种 case 实在太少了，我们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就是六祖慧人 一人。他说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啊、这个藏传比较、会讲到的、啊、就是说你如果在活的时候你没有证悟，那你就是最后要修这个死亡的时候啊，你死亡的时候呢，那也有不同的方法哦，让你能够在这个在一个 window of opportunity， 在那个光出现的时候，哎，你有一个机会上去哦，这也是一种方法。你没有上去的话，那基本上你就开始这个怎么讲，就开始昏就是说人在要死未死之的那个 moment 会回光返照，有些人讲。那么那个光明来的时候，你有一个机会可以出去、哦、但是一般如果你没有修行，你那个你 window of opportunity 实在是太短了，根本还不来不及作用，你没办法反应，你就已经进入到昏昧的状态去了。那昏昧一阵子之后呢，那就是闷觉、哦、闷觉在下面就翘辫子了，就去中阴了、哦、所以那他说啊，这一段啊也就是我们密宗的话、哦、我自己也学过，那每一个人学的这个仪轨法门是会不一样的。那么每个上师啊，会根据学生的这个他的因缘跟慧根教不同的东西。那么但是就像刚刚讲的，你没有修行，或者你修行功夫不够好，你那一个 split second 是抓不到的、哦、那就变成说你只有第三种选择。第三种选择是我们这一群人啊，大概今天上课所有的人，包括没有上课人，比较有的唯一的机会啦。那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你就必须修行，去到阿弥陀佛净土。那他哦，我觉得今天仁波切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什么例子呢？就是说，我们上次讲过，这阿弥陀佛他也是因缘生灭嘛，就是说他也是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他的自信功德，他发愿啊，48大愿，他的这个自信功德所显现出来的一个佛土啊，他其实这个阿弥陀佛净土土就是阿弥陀佛的佛身所变现出来的，那也是因缘生灭法呀。那所以就其实啊，这又像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一群人是不是每个人都在做梦，对吧？我们这个以前经常有在讲过说，哎呀，我们都在这个梦境当中啊，我们只是刚好啊就做了同样的梦啊，都在这个梦境里面，那当然各自又有各自的梦啊。这个呢就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有那么一丁点关系啊，讲这个同业啊跟共业的问题啊，今天课程其实会讲到这边。那么我们都在做梦啊，那你要觉悟是什么意思？你大觉成佛，你是不是就是从梦中醒来了？但是那就醒不来嘛，那醒不来怎么办？他说那好歹你就去做一个好梦，你不要做噩梦啊。那六道轮回里面的梦都是噩梦，因为就算你过着富贵荣华的生活，那个佛陀都说，那就好像因为人啊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生啊是苦乐参半， 很少有全乐，也很少是全苦。你看他再怎么可怜的人哦，在我们眼中很悲惨很可怜的人，他都还是有这么一些开心的事情啊，让他在死亡的时候是对六道轮回是有留恋的啊。这苦中参乐，乐中参苦，都一样，只是乐跟苦的这个比例不同而已。那么就好像说那个仁波切就讲嘛，这个啊，这是境界法师讲，他说如果一包毒药跟一个蛋糕你很好选啊，大家都选蛋糕不吃毒药，但现在重点就是蛋糕里面包毒药，毒药里面又藏蛋糕，哎，你又肚子饿不能不吃，你选哪一包啊？那这个时候，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即没有全乐或全苦，所以到最后呢又是苦乐参半，又选择回来。那今天在六道轮回里面过日子，不管你是苦还是乐，他说这个人，这个是佛陀讲的啊，他说你就好像在刀，这个一个锋刃的刀子上面有蜂蜜，你在锋刃子的刀上面舔蜂蜜，你舔到蜂蜜尝到那快乐，但是你还是被利刃所伤啊。那么最后所有的苦，上次其实那个我们心经是不是讲过了，各种的苦是苦苦行苦坏苦，最后你其实它的本质都是苦，你最后逃脱不了那同样的一条路。所以啊，这个六道轮回的梦境啊，就算是噩梦，管你在里面做天人国王啊什么的，你都是在做噩梦。那么他说，如果你没办法脱离梦境，那好歹你去做一个好梦。那好梦是什么？好梦就是去阿弥陀佛净土啊。其实阿弥陀佛净土是去你梦没醒的来，你梦醒没那么容易，你就进到那个净土，净土就是好梦。所以啊，这个梦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你进到这个净土，这个梦境，哎，它保证你永远都在做好梦，而且这个好梦啊会帮助你能够醒觉醒，你总有一天你只要进到这个好梦里面呢，你就一定会醒。好，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好事情啊。那所以啊，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条路了。我越就是说我听了一些不同的法师用不同的比喻讲这个事情，那我非常确定这就是唯一的一条路，除非你想要在六道轮回里面继续打转。但是我就要提醒大家，就是说现在六道轮回里面再回来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啊、哦！你自己看我们今年大家过什么日子，你还能够随便出去玩吗？你出不了国的，你台湾还能玩多久？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现在在六道轮回，管你有钱没钱，你今天有钱你能够不得病吗？照样得病啊，川普都得病啊，是不是？所以六道轮回里面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那今天大家有这个机会就一定要把握。那上次我们也有提过啊，那个大概在心经吧啊，都是为下面一堂课做些预告，就说这个净土每一万人啊，净土中每一万人念啊，大概有两三个人可以上净土，并不是说这个有名额限制啊，啊，不像说我们以前考大学十万人也就一万人能够上大学，那你想念台大你得前面可能两千人还一千人。他的问题是说大家念错方向了，其实净土没有名额限制啊，你来十个我收十个，你来一千个我收一千个，没有任何的那个时间空间跟人数限制，但是大家念的不得法，所以上不去啊，念了半天又到六道轮回里面来了。那我下一次上课就是大概明年 Q1 吧，我要是用功一点就一月开课，用我要是不够用功就是反正过完年后啊也会开课，总之明年 Q1 一定会开这堂课，开的就是告诉你怎么样能够上去，那把法门告诉你，那至于你要不要用功那是你家的事情，就只能告诉你说能在这儿，然后大门也开着让你进去，但你愿意要不要走进去踏进去那是你自己的意愿。好，今天就跟大家稍微预告一下这个有关净土宗的事情啊。然后诶，我们呢就继续接着上楞严经啊，我们上完之后我们到再一起提问啊。那个好，这个今天啊我们开始讲下面一段很重要的一段啊，上一次把这个十番显见上完了。那么十番显见啊，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嘛。那么我 assuming 大家对于这个见见之识、见非之见应该是够清楚了啊。就是说你啊，今天是站在岸上面啊，看河里面的人游泳，那这个时候你才看得清楚。Annie， 你要那个 unmute 啊， 对 ，mute 然后 OK 好了。那个你要在河上面啊去看河里面的人，你才看得清楚啊河上面的情况。你自己跳到那河里面啊，你是看不见河里面的情况的。上次就是讲这个见见之时，见非之见。所以当这个见真见啊，能够觉知到或者是说照见到望见的时候，那么这个真见啊就没有堕入望见之中了。这个真见就是站在河岸上面看河里游泳的情况啊。那真见啊离开了这个望见啊，这个望见啊是没有办法回去 access 那个真见的，见不能及，那个望见啊是非常有限制的啊，是看不清楚状况的，是没办法去返原呐、啊，去原自性。就像我们之前经文说啊，这八识能生诸缘，但是缘所不能及。真见能够也就是说真见呐、啊，能够让望见呐、啊，应该是望依真所起，但是望见是没有办法再回过头来去 access 真见，没有办法再去触摸真见啊。所以这个地方我就assume大家都已经听懂了。那么下面呢，就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啊。那么还有就提醒大家，这个在上楞严经的时候啊，因为课文很长嘛，所以你大家又不是用功的同学，所以你啊有个很重要，就是说至少你把标题啊，也不是标题，就是说它整个这个经文的走向是怎么走的，你要抓紧啊。比如说你看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是不是讲七数真心，好啦，先破妄对吧，先告诉阿难说这个意识心啊其实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七数真心完了之后，记不记得开讲什么？那你都这个最基本最大的你要能记住啊。那七数真心讲完了，是不是就讲那个两种根本？你看他是不是先破妄，破妄破一破之后呢，他就稍微就讲一点显真啊，就讲一些真的东西，这比较是正道的东西啊，先把你妄破除，再跟你讲真相。之后呢再让你破妄，其实破妄是什么，我跟你讲，这个十番显见是一边破妄一边显真，一边呢、啊、把你一些妄见啊给拿掉，那么在拿掉的当时你那个原来的那个真相就显出来了，并不是说把妄拿掉之后再到妄的外面有一个真相，不是啊，那个真相摩尼宝珠就在你的小肚兜里面，就在你的小口袋里面，你是被贪嗔痴障住了，所以他在破妄啊，也就是把你的贪嗔痴给拿掉哦，把你这个贪嗔痴拿掉的过程当中，你那个真相也就显出来了哦，就是这么回事儿。那所以你看十番显见我们讲完了，尤其是它的高潮就是见见之时，见非是见嘛。那这个地方讲完了以后，那我们是不是就开始讲这下面的啊、哦？下面呢又要再告诉你一些特别重要的事情。他这次啊讲到一个。有个名词啊，这个我觉得你是要知道的。一个啊，就是他跟你讲了两种妄见，一个叫做同分妄见，一个叫做别业妄见。一个是同分，一个是别业。那么我们呢、啊，在讲同分跟别业之前啊，我们先把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再跟大家提个醒。哦，因为这个重要的概念有了，你才听得懂什么是同分，什么是别业。哦，那其实啊，你只要十番显见听懂了，这一段一点都不难啊、哦，一点都不难。那个记不记得我们开始说，一开始就是这个真如，对吧？真如起妄动妄念的时候呢，是不是就产生了能所？哦，真如是超越真跟妄。那个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哦。藕益大师讲说，真如啊，它不是妄，但它也并非真啊，它只是一个名字叫真如啊。所以啊，这个真如，真正的这个真如哈、啊，它是超越真跟妄，不是妄，也不是真。如果你还有真跟妄的概念的时候，你是在二元里面，你没有看到真正的最终的那个真相，那个实相。哦，那所以你去记得啊，那个真如是不是一起妄念啊？知见上想立知见，头上面想要安个头，就出来的能所，能所就到二元里面去了嘛？那能所是不是已经偏有点带妄之真啦？它虽然还在三细相里面，虽然啊还 还是很真实，但是已经有一点点偏差了。这个能所我们一直用什么样的去形容，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是不是用手捏住你的眼睛，旁边出来了一个月亮，那个是不是就是好像能所离真相非常近啊？你只要把你的手放掉，那个月亮就回到了，那个虚妄的月亮是不是就回到真的月亮上面去？哦，那能所完了之后，下一步是什么？比能所要更粗一点的是什么？是分别啊。记不记得这个时候啊，你执万法心外实有，你以为这所有的万法都是真实存在的哦，真实存在的，那么你就去分别它，甚至给它名字啊，那么有各种不同的价值啊、功用啊、假名假相假用啊，这个分别心出来，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进入了那个粗相？就是哇，你可以看到山河大地啊，看到的所有的一切，因为你执心外实有嘛，你去分别它，那这个时候你其实还没有照业哦。那我现在讲的这一段很重要的，你这边都没有，如果没有弄清楚，你今天的课听不懂的。那这一个分别，分别久了，分别久了，一直分别，然后越来越分别多，持续性的在分别，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就执着来了？执着就没办法。执着就是我非要，你原来分别只是说这是茶啊，这是水，我比较喜欢喝茶，我比较不喜欢喝水，分别。但你分别久了，你就变成我非要喝茶不可了，我就不喝水哦。那这个时候执着你就造业，造业你就到六道轮回去了。所以你说从真如一步一步到能所，然后到了分别，最后最重的是执着，六道轮回是不是祸业苦啊？哦，这个地方我记得我们在讲见见之时见非是见时候已经复习过一次了，就今天为什么再讲一次，因为太重要了。那所以你去想一想，你在能所啊跟分别的时候，你看能所啊像一个镜子啊，我这个镜子呢其实什么东西来我就看什么样的东西，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其实啊还挺 OK 的。之后你就开始分别了，分别这个时候呢就离真相越来越远了啊。那个就像水中的这个月亮对吧，你说那个能所是第二月，那那个分别呢是不是水中的月亮？因为你对着那些虚妄的东西再把妄心去作用在虚妄的东西，妄上加妄再加以分别，其实就是水中的月影。那水是虚妄，那月影要借由水，那更是妄上加妄啊。这个地方你要能够听懂那层次，那后来执着那个不用讲了，逃到六道轮回里面去了。所以有没有印象我们讲过，你有分别的时候你是有惑嘛，你只是有疑惑对吧，你是有一些执心外实有哦，开始 confuse 开始迷惑起来了哦。那但是这个时候你并没有造业啊，造业是什么？造业是下一步你开始执着了，你一定要执有情执，你非要怎么样非怎么样，做了很多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你造业了，造业你就必须尝果实啊，造善业尝善果，造恶业尝恶果，这个就没有办法了。但分别的时候只是有惑啊，没有造业。那如果你这个地方听懂了，那么下面这一段就相当容易了。为什么叫同分妄见？那另外一个呢是别业妄见，你去看一看，这样是不是就越来越远？你猜大家都猜得到。同分是什么意思？同分妄见就是说，其实你只有造业，你还没你只有疑惑，你只有分别，你只有疑惑，那么你只有执心外为实有。所以呀，你看呐，如果我啊、Linda、立心，我们三个人好了。我们三个人都有同样的迷惑，我们都执啊，这些所有的一切啊是心外实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怎么样？看到那外面的那个粗相啊，那我们三个人可能就看到有日月啊、星辰啊、有火星、什么太阳啊，有很多外面的这个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一些相。但是啊，我们虽然看到了这些相，可是我们不会受用。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业缘，我们只是因为有了迷惑执心外为实有，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共同的一些景象，但是这些景象啊，我们不可能不会受用，对我们来讲没有受用。什么时候开始会受用？你造业了，你造业了以后， 你就进去开始受用了。哦，只有疑惑迷惑的时候你不受用的，那这个时候所以叫做同分妄见。那等到你有迷惑你又造了业，那这个时候就叫做别业妄见啊。琳达造了琳达的业，我造了我的业， Annie 造了 Annie 的业，每一个人造了每一个人业，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有自己的业果要去尝了啊，就各自个别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个别的业力。所以同分是大家有共同的疑惑，所以呢会大家经就可能是在某一个境界当中但没有受用，你要造了业你才会受用。我再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所以我应该先这么讲，同分妄见啊，很多法师或很多地方写说叫做共业，其实这样的解释是不够恰当的啊，不恰当的，不够真，不就不够精准的。因为啊这个原因法师讲得很清楚，他说你这个是有惑但是没有业，所以你没有在受用，你并没有业，你用共业这个字是不对的。共业是我们共同都要经历啊，而且要有共同在经历这件事情。比如说有飞机跌下来，里面所有的人可能有一些共业都在那飞机里面跌下来，那是一个经历，对吧？飞机都坐那个飞机，那飞机跌下来，但是有人死了有人没死，那个叫做别业，这个应该比较清楚。大家共同发生一件事情，或者共同经历了，也然后随便呢、啊、你也可以是好事情啊，大家共同去参加了一个 startup company， 股票上市了啊、有些人呢拿到股票很早就卖了，有些人呢拿到最后才卖，有些人呢就等于卖等于那个变成废纸，也有些人后来就得了暴利，都参加同一个公司拿到股票，可是每个人得到的钱是不一样啊、哦、这也是同业跟别业，都去坐同一个飞机，但飞机跌下来，有些人有死有些人活的，有一些人受了重伤有人没重伤，都有不同的经验。或者说我们随便举例再举一个，说我们哎呀去那个八仙乐园结果失火了，有些人没事有些人重伤有些人怎么样怎么样，就是都发生了一些事情的时候有共同经历，那叫共业，但是个别情况不同那叫别业。对，那你再去看看这个同分，同分其实你没有经历事情啊，我们大家在这个地球上面看到的月亮，看到马可能Mars 看到什么东西哦，这山河大地或者很远的甚至北极，对我来讲对我们来讲那只是一个像，就是一个可能我们看到的东西，但你不会有经历。北极的冰化掉了，只有北极熊遭殃，跟我们没有关系。那个东西比较像同分，同分就是有惑但你不会有业，你没有经历任何的业果或业报、哦、这个东西你就要搞清楚什么是同分妄见，什么是别业妄见啊、那这个地方搞清楚的话，那你这个章节啊就容易了，就很容易了，非常容易了。那么我们来看看啊，先看看这一段经文，那我们看看后面可不可以再多讲一点啊。你看啊，他说这个阿难啊就跟佛讲，就很有意思啊，佛不是之前讲完十番贤见了，那阿难就跟佛讲啊，他说世尊啊，如佛世尊为我等辈宣说因缘及自然，诸和合与不和合心犹未开，而今更闻渐渐分现重增迷闷。这个阿难很有趣啊，他跟佛讲啊，他说你之前在讲因缘自然和合非和合，他说我告诉你我都已经听不懂他说你现在又在给我个渐渐分现，我就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哦、重增迷闷，就跟佛讲，你看就是一对非常生活的对话，佛经就是他们师徒的还有一些旁边的人互相谈话的内容，就被阿难非常非常真实的记录下来，这就是他跟他老师讲的话。你刚刚讲这个你刚刚讲这一段我就已经听不懂，你讲家整成熟我都听不懂了，你现在还跟我讲开平方，我就更是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啊。说所以呢，福愿弘慈师大会目开示我等决心明镜啊，然后就希望佛能够开示，再度开示，做事予以卑劣顶礼承受圣旨啊，就跟佛打工，就打工作揖，又再度哭泣啊，那个承受圣旨。所以我讲一个有这个笑话，那天有一个人问我说心经里面哪个字最多，那个我说什么字最多没想，他说是无， 无苦集灭道，无什么无什么无什么，他说无字最多。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啊，那我知道那个楞严经里面什么东西最多，我说就是阿难在掉眼泪哭泣最多，他里面每一小段他都哭泣啊，他是这个有的时候是感动，有的时候是羞愧，有的时候是祈请啊，他这个里面是非常生活化的一部经文啊。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希望佛能够再度开示啊，那这个时候好了，佛就跟大家开示了，尔时世尊怜悯阿难及诸大众，所以他就跟大家要开示几件事情啊，哪几件事情，他说啊，要敷衍大陀罗尼，然后诸三摩提，还有一个呢妙修行路啊。大陀罗尼是什么啊？陀罗尼啊是个梵文，你把它翻成中文啊，就是叫做总持，总啊是那个总经理的总，持呢是持有的持，总持啊就是总一切法持无量义啊。你也不用记太多文字上面的东西，你就知道是一个这个非常一个总摄啊，这个叫做总背后最终的这个最具有正量能够摄受一切的这个正法啊。那它呀其实有各种陀罗尼啊，那如果你在楞严经里面看的话，也就是一个从理观上面来讲，一个从事修上面来讲。如果从理观上面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我们现在所讲的十番显见啊，我们今天所上的课啊，还有之后啊半年所会讲的这个如来藏啊，这一大段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理观，就是楞严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大陀罗尼。那么理观呢、啊、其实讲的是什么，就是如来藏，就是真理，就是如来密因。什么叫做密因？这个密啊不是说秘密藏着不能让人知道，而是说大家都不知道，像秘密一样，他要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希望大家都知道，就是成佛的密因。成佛密因就是什么？就是开显你的真如本性嘛，就是如来藏。但是因为看不到摸不着，大家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才变成了密因啊。所以其实啊，第一部曲就是在讲这个大陀罗尼总持，就是在讲如来藏。那如果你要从世修的角度来看这个总持，这个陀罗尼呢，在楞严经里面讲的其实就是楞严咒。就是他这个咒啊，那因为为什么说这个为什么是总持啊，这个咒为什么是总持，以前讲过啊，我们所讲的经文的内容的重点是不是都在那个咒里面，对吧，都在那咒里面。所以啊，在楞严经这边所讲的这个事观来讲，这个陀罗尼来讲，这个总持就是咒。咒啊有分为多字啊少字，那么无字啊，像多字，这个楞严经的咒，楞严咒就是多字，哇、哦、它很长啊，这念一遍不得了啊、哦、那个不知道多少字我没记过，这个哇很快的念可能都要八分钟十分钟以上，那正常念好几十分钟。那这个那但是它力量非常强大，那个佛就是派文殊菩萨持的这个咒去救阿难啊，是吧，差点被那个摩登伽女给做了。那就是持这个咒啊，就持咒过去解救他。那这个多字咒啊，那还有少字咒，那么少字咒的话大概耳熟能详的就是都六字大明咒嘛， Om Mani Padme Hum 啊，是吧。那各种咒啊，还有呢有一字的咒，那么一字的咒很多就是 Om 啊，一个字它有无量义啊，然后或者 Hum 这些字 Om 啊 Hum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咒啊，也可以合起来，也可以一个字一个字单独，都有它的这个非常大的力量啊，它的意思。那还有是无字啊，无字的咒那就心咒，那就是最心法，至高无上心法。那么大概你有知道印象陀罗尼大概是什么就行了啊。那诸三摩提呢，诸三摩提就是我们那、第二步啊，就是 Karita 他们现在已经要上的这个25人通，告诉你怎么样去试修啊，世修。其实那个咒啊也算是那个三摩提其中一个啊，就是一个世修，你怎么去修，照着这个楞严经里面所讲的这些教义去真实的修行。那最后呢，那个妙修行路 啊，妙修行录就告诉你这个佛法55个位阶啊，一阶又一阶，什么样的状况啊，会有什么样的这个 challenges， 那怎么如何成就等等，这个就是后面。所以其实最难的就是前面的那个大陀罗尼。这一段讲完之后，那个中间的世修啊，跟后面的那个位阶太容易了，那个就搞定了。你前面念会了，说老实话，你后面的两段，你就算不上我的课，你自个儿都是有机会能够弄懂。但前面那一段，那是很难的，不可能的。你要自己搞，那就真的像我一样，真的搞到地老天荒啊、嗯。那但是你如果上我的课，你就很短的时间，我可能好久好久时间搞清楚的事情，你10分钟之内就弄懂。就像上次见见知识见非知见我还有那个什么哇，在之前那个更是离谱的那个非因非缘亦非自然啊，无非不非无是非是那个那些东西，我真是搞到很离谱啊，那个花的时间简直是不能相信哦。那至少现在哎，你们大家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弄懂，所以第一段前面三分之一是难的。好，那佛就告诉阿难呢，说汝虽强记啊，哎呀，你虽然这个脑子很好啊，这个就听了很多的见闻啊，亦多闻啊，但是你对于这个奢摩他呀，奢摩他其实讲的就是我们这个楞严大定，在楞严经里面，你看到这些梵文其实有诸多的意思，但是你就去取在楞严经里面，其实指就是我们这个楞严大定，或者说我们真的最后的如如不动，真的是大定之中。他说你在这个大定啊，对于这个真正的这个明心见性真如来讲啊，你真的唯密关照你是还不行的，你心犹未了，你是没到位啊。他说所以汝今谛听啊，你今天就好好的听我啊，跟你把这件事情讲清楚，那吾当为汝分别开示，今天啊就为你们大家好好的把这个事情讲清楚，那么也希望对将来这些修行的人，这些有漏的人，还在三界里面打混的修行人，或想要听的这些听佛法的这些人，能够也帮助他们今天把这个东西讲清楚，大家都能证明啊。所以啊，他就说阿难啊，一切众生啊，轮回之中啊，轮回世间啊，有两个颠倒啊，有这两个颠倒，所以你才会分别见妄，你才会看到啊两种不同的颠倒。其实讲的就是刚刚讲的那两种颠倒，你才会啊，这个是分别啊，就是因有分别心而起，或者说你是不同的，就都有各种解释，基本上你才会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妄念啊。而且这个很重要哦，这四个字非常非常重要啊，就所有的妄念，所有的一切，所有的烦恼是怎么样，当处发生，当夜轮转，这八个字讲的非常清楚，就把这整个概念讲清楚了。什么叫做当处发生？这个处是哪里？你知道吗？就当着这个处所马上发生。这个处，你猜不猜得到？其实它就是讲的是什么？就讲的是我们如来藏嘛。你就如来藏一起妄念，是不是当下就第八识就出来了？那其实，这所有的真跟妄都在那如来藏之中，啊，就是一如来藏妄一真起嘛，妄不是真，但妄一真起呀，当处就发生了。这个同分啊，你一起妄念，一有分别心，同分当处就发生了。那你有了惑之后，你是不是我们说惑业苦嘛？你基本上你有惑就造业啊。哦，停在货上面那不太可能啦，你就一路就下去了，那有货就造业啊，造业叫长苦果啊，所以有了同分发生之后啊，你会当业轮转，你这个一迷惑之后你就造业，你马上就落到轮回。所以你看当处发生讲的是同分，当业轮转呢讲的是别业。哦，这个八个字讲的真好，而且把这整个非常鲜活的把这个讲得很清楚啊，就是你如来藏发一起妄念分别心当下哦，就世界众生相就出来了。晚一点的那个后面的那个楞严经都会讲，当下就出来世界众生相，然后再相续呢，你就造业哦，那个相续造业，造业之后马上就六道轮回，当业就轮转， 造业之后，你就咚就到了六道轮回里面去了。所以他这个时候才跟你讲是哪两个二见，一个啊就是众生别业妄见，另外一个呢是众生同分妄见啊、嗯。所以今天最主要的就是把别业妄见啊跟同分妄见这两个事情跟你们讲出来啊、哦，这个很重要啊。嗯，你们还愿不愿意再上十分钟啊？再跟你们多上一下，把下面那一段讲完，你们有没有精神？我知道现在比较晚，你还能上吗？ 没问题，老师没问题。 好，好，那我们再花十分钟，因为下面这有点连接性断掉了，就不太好。那下面一段很重要了，那我就先跟你们比喻。我已经发现，就是说教大班的课啊，要先讲比喻，让你们重点都懂了之后，再讲经文啊，就一讲就通。哦，前面跟 Carita 他们上的 Linda 上课那小班啊，因为我不够熟，所以呢就会先这个大家把经文理梳理一下啊，这个大家得到共识啊，决定那么都没有问题。那么我讲了一轮之后，哎，我就真熟了。熟了之后呢，再一看就可以重新消化，就开始把大纲讲解给你听。在上小班课的时候，我还真讲不出大纲，所以他们等于是我们等于是前锋部队啊，给我做练习。那我后来得到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你唯有说啊，你真的把它讲出来，你自己才会真懂。我不管怎么懂啊，我在跟他们小班上第一轮课的时候，其实我自己都是还是不够清楚的。讲着讲着，哎，那个梳理一轮走了一轮之后，那脑子就清楚了，思虑清楚，再来上你们大班，你们就真的可以获益啊、哦！那个要谢谢 Carita 他们呢 ，Linda 他们，还有文晶他们。好，那第二段呢、啊，就跟你讲这个佛啊，就先讲别业，再讲同分。我们今天把别业讲一讲，别业啊其实不难。我那时候看了看的头昏脑胀，但我后来觉得，因为我又看了后面的，就再回到这边来看别业，觉得说真是很简单哎。那时候怎么会没看懂？那就把重点讲给你们听啦。他就用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啊也不难。他说啊，那么如果前面你十番显见啊，他所用的那些比喻啊，你都听懂了，其实这边呢不会听不懂。但是今天这边有一个比喻啊，我一定要把你们讲懂。你不懂呢，我就拜托你一定要把它弄懂。为什么？因为后面在走那个如来藏啊那一块啊，就是讲告诉你六根六识啊，六尘啊，这个五蕴七大这些东西，原来全部都是缘起性空啊，都是当下，它根本就是如来藏。那边用了很的逻辑思考方式，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相同的。所以你今天听懂，你后面就很有机会，很有把握。你今天这个逻辑没听懂，你后面就会有点呛哦。那我们就来试试看。他说啊，这个一个好眼睛的人啊，如果我们看我们现在有一个眼睛，那么对面有个灯光啊、哦，那好眼睛的人啊，去看这个灯光，是不是你就看到了一个灯光嘛？就很正常，一个灯在那边，一个亮亮的一个灯嘛。但是他说，今天有另外一个人啊，眼睛长了一个病啊，眼翳，你可以说是我们现在讲的乱视啊，闪光，或者长了一个什么白内障都可以啦。眼睛上长了一个怪病，那这个人呢去看那个灯光啊，旁边处他就不是光看到灯光，他会看到旁边有一个无色的圆影，就跑到一个影子跑出来的。这个我相信大家也都有这种经验啊，你一下头昏眼花或眼睛捏过或刚睡醒怎么回事，就看到旁边看花了啊，那个灯旁边还出现那个圆影，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他说你眼睛好的时候看到灯就是灯，你眼睛坏掉的时候呢，你看到那个灯呢变成旁边一个影子哦。那他说那个影子啊是五个颜色凑在一块的哦，是一个五色圆影哦。所以啊你就要去猜啊它比喻什么。那个好眼睛啊去看灯，一定就是一个没有病的人嘛，去看那个灯就看到了实相嘛，灯长啥样就看啥样嘛。那坏眼睛的呢就看到了灯影嘛，那你去看看那个灯影是五色圆影，五色哦，你大概猜可以猜得到它代表什么？代表的就是我们的五蕴，它就用五色的这个圆影啊，就代表五蕴。那那个眼睛坏掉的人是谁？就是我们有分别执着的这些凡夫， 或者是甚至二乘人，甚至对，就是凡夫跟二乘人了，菩萨应该不在这里面。凡夫跟二乘人，凡夫跟二乘人眼睛坏掉了，有知见有问题，所以看到那个灯的时候就看到五色圆影。凡夫觉得那个五蕴啊色身是真实的，而阿罗汉呢也知道五蕴色身其实是当体即空，但是他觉得这六道轮回，其实五蕴色身也包括六道轮回。这个凡夫只有，阿罗汉只空，反正两个人呢就搞不完，就是被这个东西给障住了。哦，那好眼睛的人是谁？那当然就是那些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师，那些大菩萨们，还有佛吗？那他看那个灯，看那个灯其实就是如来藏啊，就是实相啊，那看什么灯就是什么灯嘛，是不是？是那凡夫二乘人眼睛有病，那看到那个灯就变成五色圆影啊。你五色圆影，你要把它当成十法界也好，你要把它当成六道轮回也好，你把它当成五蕴色身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一个妄相啊。所以你这样看懂了，就第一步它到底代表什么，你要先听懂。那第二步呢？第二步你要听懂佛想要讲什么。他现在就在讨论啊，这个五色的圆影啊，这个妄相，这个五蕴色身，或这个六道轮回，或所有一切这个万法任何法，他就要讨论这个法是从哪里生出来的。他真正要告诉你什么真正的概念，接下来所讲的概念就是第八番显见里面所讲。第八番显见讲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见性在哪里？你说见性在外面吗？你说见性存在吗？诶，他说没有啊，我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山有山的名字，水有水的名字，山有山的样子，水有水的样子，各有各的名貌相目跟功能，没有一个是见性啊，我找不到啊，就是虚空也不是见性啊，虚空也有虚空的名字啊，也有虚空的作用啊，那也有虚空的长相，我根本找不到见性。所以你说这万法是见性吗？不是。但是你说这见性不存在吗？也不是。因为如果见性不存在，我怎么会看到山，见到山又看到水？所以见性一定又在山上面，又在水上面，又在这椅子桌子河流上面，对吧？如果见性没有作用在这万法上面，你也看不到这些东西啊。所以你说见性就是万法也不对，但见性离开了万法也不对。就是这同样的概念，我们来说说看，这个五色圆影它是从哪里生出来的？那你就要学会怎么样去解这个逻辑。你看看我们现在是不是手上只有，我们现在目前前面是不是只有三样东西？哪三样？一个是那个眼睛坏掉的人，对吧？一个眼睛，你就想一个眼睛，不管好的眼睛坏的眼睛，是不是就是有一个眼睛？一个是眼睛，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那个灯，再来一个呢是圆影，就这三样东西，对吧？所以现在就要讨论咯，这个圆影到底是灯生出来的还是眼睛生出来的？或者其实他真正想讨论的是什么？这个圆影啊到底跟灯还有眼睛中间的关系是什么？如果你说今天这个圆影啊是灯生出来的话，那不对啊。如果灯圆影啊是灯真的灯把圆影生出来的话，那就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只有坏眼睛的人能看到啊，眼睛生病的人能看到圆影，但是那个好眼睛的人是看不到圆影的。所以圆影应该不是真实存在哦，灯没有把它生出来哦，哦灯没有把它生出来哦，否则好眼睛的人不会看不到，对吧？那现在那它跟灯的关系就是灯并没有把圆影生出来，那眼睛有没有把圆影生出来？既然不是灯生出来的，那肯定是什么？是眼睛把它生出来的。眼睛有没有把圆影生出来？眼睛啊肯定没有把圆影生出来。为什么？你今天苹果只能生出苹果，苹果没办法生出香蕉嘛，那猫只能生出猫，猫不能生出狗啊。那你今天眼睛如果生出了圆影，那这个眼睛是不是跟圆影是同一个属性？圆影今天是无情的， 是所见啊，那你眼睛不也变所见了吗？也变成无情之物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到底看到原影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在哪里，没了吗？所以原影绝对不会是眼睛所生出来的，所以原影啊，不是灯生出来的，也不是眼睛所生出来的，所以它非灯非眼。但是你说它跟灯没有关系吗？你说它不是灯生出来的，那跟灯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像不对哦。为什么？因为你看那椅子旁，你去看椅子，去看茶几，去看那窗帘，那你觉得旁边会生出原影吗？不会啊，不会生出那样一个五色的原影啊。眼睛花的人顶多旁边看到一个茶几的影子或桌子的那个椅子的影子，不会看出一个原影啊。原影就只有在灯旁边啊。所以你说它跟灯没有关系吗？好像不对哦，好像是有关系哦。必须要有灯它才会有原影，没有灯还真没原影啊。那跟眼睛有没有关系？跟眼睛肯定有关系啊，因为那个眼睛真的看到原影了，如果不是那个怪眼睛在看原影，哪有一个原影被看到呢？所以啊，它非灯非眼，但是呢它又即，它其实是应该怎么讲，它非即它又非离，它并不是灯生出来的，也不是眼睛生出来的，所以它并不是即灯也不是即眼，但是它能不能离开灯或离开眼睛而存在，好像也不行哦。所以它是非离，非离灯非离眼，这样听得懂吗？非即非离，跟我们那个第八番显见讲的一模一样啊。非即就外面所有的万法，其实它非即万法，但是它有没有离开万法？它也离不开万法，因为见性作用在所有的上面。同样的意思，你这五色原影啊，非灯非眼，但是呢它又没有办法离灯离眼，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更晚，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接下来这一段，前面讲的都是铺陈，最后面这一句才是重点。他告诉你啊，这个五色的原影是不是一个妄相？那这个灯呢，跟好的或跟这个好的眼睛其实是实相嘛，你看这个灯是实相，所以他告诉你什么？这个妄相啊，不是由实相所生出来的，这边很重要哦。这个妄相不是从实相所生出来的，但是这个妄相也离不开实相，所以这一句话才是佛真正想讲。他告诉你什么？妄不是真，这个五色原影它不是灯，但是这个妄却不离真，但是没有这个灯就不会有这五色原影。妄不是真，但是妄呢也不离真。非即是讲什么？妄不是真，而非离呢是讲妄不离真，这个才是重点。这个你一定要把它听懂，这个地方啊是精华呀，你要把它听懂啊。那个就告诉你啊，妄不是真，为什么？因为真啊生不出妄，但是呢妄也不离真，它是什么意思？因为妄啊是依真起啊，真不生妄，但是妄依真起，是因为真才有了妄。其实真也是依妄起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最后这个地方听懂。前面讲的一大瓜子，其实都是要告诉你最后这一句话。非即非离讲的是什么？真不会生妄，但是妄呢依真起，妄它不是真，但是妄它不能离真啊。讲了半天其实就是在讲这一段。好的眼睛啊，好的这个眼睛啊，我们是用来形容这个那个真智啊，就是我们那个光明那个涅菩提的真智啊，或者说你形容诸佛菩萨。那那个坏的眼睛我们有讲，就形容其实就是在讲无明，讲的就是凡夫跟二乘人。那那个灯光呢，真的灯光讲的是实相，那形容如来藏涅槃真如本性什么都好。 那个圆影啊、灯影呢，就是在讲妄相啊、五蕴身心轮回等等都可以。所以啊，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就停下来，一定要给你一点时间回去，消化一下。我觉得这段特别重要，而且我想我已经讲到这么简单，你现在应该听懂了，只是不够熟，有时候转一转可能转不出来。没关系，你只要把这个概念先听懂了。我们下一堂课啊，我们就讲这一段的经文，等于会重新啊把你今天所讲的复习一次，然后讲了之后呢，我们还会讲同分妄见，同分妄见就非常简单啊。然后后面呢就会有一段，哎呀，比较稍微难一点点，但是我相信我觉得我有把握把你讲懂。我先用这种先从 bottom 从那个 top down 的这种讲法，先讲总路大意，再讲细节。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大家接受度比较容易啊。那么我们今天先停在那边，给你们一点时间消化，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或哪里特别听不懂，下次想多讲一点。